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哎呀，今天好寂寞啊，只有我一个啊。但其实又不是的。 不是就我是路人甲。 路人甲好多路人甲。 大家好。 不是 ,Raymond 就回来的。 Raymond 是应该很快就会到啦。 八点半咯，他不回来。 Raymond, 快点啦。 我不知道 你 听 到。Raymond, 我们这个遥远远远地召 唤。召唤 你。召唤你。精灵召唤 ,Raymond。 是这么回来 啦。这样啦，快点啦。 没有 Raymond 在这里，我们讲啲得意时事先啦。 好啊。 讲什么讲。哎呀，我头先啱啱睇到呢个好驚啊。 唔係，今日我哋啱啱同阿 Donna 讲呢，就话今日我哋整个新东专题。 哎， 咁呢第一呢本来就諗住讲另一单嘢，不过啱啱阿 Donna 呢就拎起咗报纸。 我真啱啱。 就睇到呢就有单好令佢呢个瞳孔双眼发大嘅新聞。咁呢单新聞就係咩呢？第一城售千万破纪录。 点解我而家 顶层户啊， 连天台 全河景咁样嘅，咁咧点解呢单点解呢单系新闻咧？ 你冇偷望啦，你唔好想嘅。 千万豪宅咁出奇，有咩唔出奇啊？ 系咯，点解唔出奇咧？ 点解咧？因为第一城居民都三十几四十年 噶啦，仲要沙士嗰时 呢、這个 第一间奶噶， 呢个第一城呢、這个单位系全第一城四十几座楼几千户入边第一个单位过一千万，所以。就成为咗财经版嘅头条啦。从来未做过一千万嘅记录，第一城第一个破一千万成交嘅记录嚟嘅呢位。 係咩？真係讲。 係。 佢而家因为而家个尺价就係12,661蚊。 係啦。 我就係屋苑历史首宗千万成交。 第一宗第一个千万单位楼王咁样啦。係啦，所以就成为新闻啦。咁呢我相信呢 ,Donna 你就即是双眼放光啦，我相信呢第一城嘅所有街坊居民业主呢一见到都话嘩我哋个屋苑成为千万豪宅啦。 喂我真係。 我新界东唔係所有第一城嘅街坊大家挥挥手先。喂 ,hello, 全部都成为千万业主啦，可以你哋嚟緊。 我真係就係呢个职囉。 係囉。 就係、 是。係即係你就住緊一个 千万 单位。 但我 千万单位。 我住一个千万单位咯， 千万业主， 但我唔系业主咯， 我系租户咯。你可能成为千万业主，喂，所有， 切，早知嗰阵时唔租买咗佢啦。 所有第一城而家住紧顶层嘅朋友、街坊啊，唔理你系租定买定系业主，恭喜大家，大家成为咗千万业主。 唔系，但我唔知道住屋系咪住顶层好鬼热噶。 嗱，唔系咧就咁讲嘅，根据咧即系 我都系高层， 根据我啲朋友咁讲啦，其实咧如果你买楼咧。顶层呢其实唔值钱嘅。顶层对落一层就值钱。 即是咩二嗰层 叫凤凰楼。嗰层叫凤凰楼，有个俗语嘅地产入面呢，你去睇楼，你去经纪咩都搵经纪美联啊中原呢。 就话凤凰楼。 如果佢要同你讲呢个单位凤凰楼呢，咁即係话呢个单位系顶层对落一层。嗰、那个就叫凤凰楼。即係点解呢？ 点解呢？点解呢？ 有啲人呢就唔鍾意天台，因为天台呢好多天台单位呢。 水箱 漏水 又 漏水 又热囉。 同埋可能有宿舍，因为呢佢可能呢就因为有啲建筑问题呢个单位会细少少嘅。 顶层 对落一层。顶层对落一层呢就唔会驚漏水。同埋所有问题有咩事都楼上嗰个嘅啫。因为塞屎渠呀乜都系佢所以入大数嘅。所以顶层到一层呢理论上呢有啲地方呢系个尺价呢系会贵过顶层添嘅。 同埋黄埔嘅顶呢系冇 lift 到㗎。 系 咩系个凤凰咩凤凰 凤凰楼系顶层。 再行楼梯上㗎。 不过城市花园都咁样嘅，即系嗰个年代一个年代呢七八十年代起个楼呢佢顶楼系冇 lift 到嘅。因为呢佢应该喺 个 职入面呢嗰时话呢顶楼挤唔到个 lift 落去。咁佢就用顶楼嗰个地方呢做嗰个电梯，咁佢就去到顶层下一层嘅啫。咁呢所以呢佢城市花园呢顶层嗰个单位呢係冇顶层再一层咁值钱，因为佢要下一层楼梯冇 lift 到㗎嘛。 係呀，係咪就黄埔花园都系咁 啦。係啦，黄埔花园都系咁样嘅。 係呀係呀。 所以呢呢啲咁嘅老牌屋苑呢佢呢会系顶层对落一层呢嗰层系最贵。而如果你买其他新楼都系㗎啦，如果你识货嗰个呢你见到顶层系贵过对落一贵过佢下一层。或者下一层 平 嗰层咧，咁你应该买下一层咯。 哦，咁梗系啦， 应该买一层，因为顶层咧又热啦，又漏水问题啦，全部入晒你个里数噶嘛，嗰啲你要自己整噶嘛。如果天台漏水咧，咁所以通常啲人咧买咧，识买就买凤凰楼嘅。 同埋佢五座咧系直头系平向住 向 住 河，睇晒睇晒嘅。佢咧诶， 直望晒成 个 河咯。 咩嘅？佢有一个琴晚咧，我见我睇呢、這个诶。即时新闻咧，佢有记者咧系即时咧去翻咧第四座同一个座向同一个单位， 唔系佢五座， 唔系佢系去唔到个单位咧。依、這个佢咧去呢个单位嗰阵时啊，即系咧嗰个记者去翻呢个千万单位咧，个得个飞熊喺屋企，个飞熊咧就唔开门俾佢，佢、 哦、 就一隔篱 都上嘅， 唔系你系同类嘅单位啫，唔系呢个系代理提供嘅，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代理提供啊嘛。 个记者咧就去翻第四座。同一個方向方位，同一個 但四五座係唔同方位㗎。 你聽我先，同一個即係類似啦嘅座向，類誒同一個大馬單位影翻出去個河景咧，係好靚。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佢係向向東嘛，大概應該如果冇記錯，向東南西北東北， 我唔知 向東啦，仲要向東啦，冇西斜啦。咁佢咧 唔係啊，第五座先向西。 唔係佢向河就唔係向西啦嘛。 系咩？ 向嗰边河就唔向西。 哦、OK。 你向沙田嗰边向西，去向华房嗰边就唔向西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望华房嗰边咧就唔向西嘅，冇西斜啦。同埋你咧，你望出去嗰边咧，即系华房啦、马场啦。 系啊。 冇楼噶啦嘛， 冇噶啦， 冇起楼噶啦嘛，嗰度一望无际，望到吐露港噶啦嘛。 同埋咧，华房系咧Pokemon 嗰个一个 gym 嚟嘅。 哦，好热闹嗰度应该系咪啲哇？ 系好多人。 哇！你睇 唔系，基本上第一城系好多人，系成街人喺度捉 Pokemon 噶。 但全部大屋苑都系噶啦，呢啲系啊。哇，当然你睇下，你一见到自己住嗰度成千万，你几兴奋。 哎呀，死啦！唔系，我真系好惊我加租会唔会啊？ 呢啲咁冇乜怪，唔系咁我业主佢唔系而家买嘅，你业主。 咁唔系佢，哇！佢嗰时三百几万买噶， 佢 系九。 如果佢计过，佢如果用个 return 嚟讲，佢唔使加租嘅。 咁 你楼价同你嗰个租金系嗰个挂钩系另一样嘢嚟嘅，系咪？ 唔系咁，我啱啱租啫。 同埋你楼价同你租金系冇关系嘅，你个租系睇嗰个供求同埋睇个经济。 哇！佢呢年千祈唔好再咁样癫啦，咪肯定下年加我租啊！ 因为而家仲有人追价，佢系话抢贵两成个单位，提个买家追。 好实用噶，第一成。 唔系嗱，其实咁睇，即系如果根据咧，即系最而家嗰啲买楼咧，第一成如果千万去几多成上率咧？九成。有冇佢冇露台？ 有啊， 有露台，佢都应该去到 都有窗台，有窗台咯，有露 台 咯。 窗佢都应该去到差唔多七成几八成啦，上率。 八成以上，我觉得。 八成以上啦， 好实用。 佢因为新楼咧，而家啲新楼咧，即系嗰啲我意思新楼，即系2015、2016年嗰啲新楼，唔系。 哇，嗰啲好新咯、哦。 唔系，你听我先啦，或者系早五年嗰啲新楼啦，嗰啲咧，你好多嗰、那个积咧，上率好低，去六成九嘅啫嘛得。 系啊系啊。 69%，你即系咁讲，唔系华茂，你买恒基都系啦，69%啫嘛，69%，你新地好啲70%。多少少啫嘛，咁样嘅话咧，你如果用翻呢个嚟计，佢用到去八成几嘅话咧，其实佢等于买新楼九折啫嘛。 咁啊系， 系咪先？你同你嗱，你谂下，如果你买相同尺数实用面积800几尺，而家新楼，你随时系讲14000尺啦，你变呢个价钱都唔得啦。佢其实就系、是、佢就买实用面积买800几尺，佢都系买1000万啫嘛。而家你1000万买唔到百几尺啦。 而家佢成咩噶？成实用定成建筑噶？ 呢个佢成交价千，佢尺价用实用咯，实用尺价12600咯。咁如果咁嘅话，其实佢系 discount 咗差唔多 系啊系啊系啊 一成噶嘛，已经九折噶嘛，佢而家等于同你而家新楼计嗱，当你得八成，新楼有七成，甚至乎六成。如果你用同六成几嘅新楼比，佢10几%啦，已经 discount 咗。 一定有八成咯，第一成。 系啊，唔系大单位好啲嘅，细单位冇好差好远噶。你要第一层嗰啲300尺单位咧，细到扑街噶。 死啦！咁点啊？哇，炒得咁贵。 搬翻对面咯。 唔得啊！对面啲交通唔好啊。 系咧。 好，我哋讲第二单系。 好啊。 我想讲兴姐。 嗱，都话新界东专题啦，今晚系咪？好啦，讲完第一城啦。咦，喂，兴姐系咪琴日都喺第一城度着裙啊？ 佢大围好似。 大围咩？我都系新界东啫。喂，我快俾大家睇一睇兴姐条裙先。 喂，我深信洗咗版啦，系嘛？ 你睇睇先啦，都俾人大家。诶、哎，呢条裙就系呢条裙啦。 转身、啊。哇 大家唔好俾兄姐将大相吸引住先，兄姐其实36年前系 OK 索嘅， 我食咪食咗啲汪明荃咁咯， 系咯， 靓过咯，我都 靓过汪明荃 ，OK 噶， 即系如果用而家啲小花嚟俾佢， 同埋咧，我唔 佢都唔着过而家啲小花， 佢系真心觉得而家着得靓咯。 因为佢咧，琴日系咁咧，系咁 send 啲东方苹果啲 link 叫我帮佢 share。 冇咯，系啊，喂喂，你估哇，佢条裙有冇改过咧？ 冇搞咯， 冇改。喂，如果冇三六年，佢着得翻条裙，你都 share 啦。 橡筋噶嘛？ 喂，咁都系啊，橡筋。但系我而家都着唔翻两年前橡筋条裤啦。真系真嗱，兄姐真找数啊！ 里边写嗰啲嘢， 兄姐真找数， 搞笑嘅喎、 啊。兄姐真找数，系入边写咩先？嗱，我读一读啦，好嘛？不过大家睇咗噶啦，唔使读啦，系嘛？ 你读啦， 好啦，系啦。嗱，即系兄姐寻日咧就喺新界东大围同阿挺就拉票，咁就顺便就话去找数。呢个系依份嚟嘛？我评估一部李八方版，就话咧兄姐顺便找数，咁咧就果然找咩数咧？就兄话住兄姐当年28岁喺 CCTVB 当年叫 TVB 啦做緊记者嗰时呢呢条裙应该喺菲律宾着嘅。佢就出去菲律宾做嘢。咁喺菲律宾呢做扒嗰时呢就着咗一条吊带裙出镜。其实呢即係老实讲讲一句题。 即係几年啦嗰时係。 28年前啦嘛。哇 ,36 年前。 去囉即係八幾年頭啦、 啊。哇！即係講翻轉頭先，不過即係題外話先，當年 TVB 都幾有國際視野嘅喎。 係啊， 係咯、 啊。但我真係唔明白，我吊帶可以出到做 嗱，所以你應該咧就咧即係賺啦。 而家真係唔得 嘅，而家就我諗肯定唔得啦。 即係你著拖鞋 OK 咯，但你上身 都睇唔到嘛， 你上身一定要斯斯文文。 係啊，咁樣啦，係咪先係 吊帶、 啊。跟住咧，佢咧琴日著翻28歲喺。大台做记者嗰阵时条吊带裙出镜啦，咁咧话说就应该系之前咧有人就发掘翻佢呢条裙出嚟，咁啊同佢讲兄姐着唔着翻啦，兄姐话着翻，我唔做议员就着翻条裙出俾大家睇啦，咁大家就好记住叫兄姐找数啦，兄姐咧就之前喺立法会咧告别，即系会期完结之前暑假前咧记者会度咧啲记者咧都问佢嘅，应该就话咧喂兄姐找数未啊，找数未，佢都话一定找，迟啲你哋唔好唔信我，我一定找，咁大家。咁几时找呢，都係大日子先找啦，唔知咩大日子。 咩大日子，你知唔知我嗰陣时就係我搞个党庆㗎嘛。咪就係叫佢着返条吊带啦。 佢嫁俾香港啫，冇话嫁俾民主党，所以佢唔着嘅民主党度。 跟住佢闹我啊，吊你个头咁样啊。 我吊佢肯定系讲吊嘅。佢肯定讲吊嘅。 但我真系以为讲粗口。 哦，即系佢系和你。 吊你个头。 佢唔系，佢仍然系和你非非。 一句车埋嚟。咁啊， 好啦，着咪着咯，系咪先？好啦。咁咧，结果就寻日咧，阿兄姐真找数啦。嗱、 啊， 我哋记住，兄姐今年都乃系64岁噶啦。哇，64岁啊，兄姐。 系。 哇，都 OK 喎、啊。哇，真系冇第二个64岁嘅女人够谂着吊带裙个谂香港。 唔系我咁耐，我咁。我都一把年纪，我都未着过呢啲吊带裙。 真系呢啲，真系。 同埋咧，我哋琴日喺度研究咧，着呢啲吊带裙咧，应该系真空嘅、哦。 我唔识我啲女装，点知啫？ 系咪 too much information 呢啲嘢？咁你问埋兄姐啦，兄姐唔知找数，仲奉送埋真空上阵添。 唔系，即系你冇可能，我唔知道、 我唔知呢啲嘢。你下次再问一问佢，下次再喺节目度讲。 我琴日就问咗佢系咪同一条。 哦，佢话冇第二条啦， 唔系因为个型好似真唔系好 咁有少少咯。当年大佬，当年佢乃系一个，不过佢当年都唔后生嘅，都28岁啦。 28岁咋？ 做哇，而家小花18岁嘅咋？ 吊带，我同埋吊带好幼、啊， 当年兴噶嘛。 哇，我真系 当年兴啊呢啲嘢，系咩？ 知啊。 咁所有系啦，所有新界东或沙田嘅街坊，你睇完第一城嘅新闻之后，惊喜完之后咧，见到兴姐。大家都应该有啲惊喜嘅，嗱阿姐冇呃你哋真找数，系咪？ 仲有边啲人未找数？我想问下。 好多人未找数， 即系唔好俾 咁 多惊喜。 系咪先？呢啲真系 阿姐咪找晒噶啦，佢冇第二条啦。 冇啦，冇第二条数啦，系咪呢种真？ 哇！真系吓得你死啊！呢啲哦，仲有、啊、 新东专题继续，系曾经喺新东高票落，曾经喺新东高票落选嘅。 我真系好少买呢份报纸。 呢份系咩报纸啊 ，Donna？ 大公 咦？你做咩买？你做咩咁爱国啊？咦， 冇，我真係想睇嘅。 哇，爱国爱港人 调 你变咗。 我唔到免费派嗰啲站啊。 吓、啊、你係喎，咁你唔好啊。新光酒楼听讲。 係咩？ 係啊，新光酒楼有报纸，有啲报纸派同埋。 我惊去到冇嘛，咪之后都嗱嗱埋。咪我今朝听晴朗嘅时候啊林海峰已经喺度笑緊呢单嘢。咁我咪返工嗰时去买囉。 係。 佢都其实几惨囉，我觉得。 边个几惨先？ 即係一个年轻人。 我以为你话个狗仔队几惨，你俾佢打。 狗仔队呢啲就唉唔知啦。 年轻人佢几惨啊？我哋讲下佢几惨先啦，譬如你觉得。 喂，咁佢无啦啦成日俾人跟，又跟出跟入，又成日即系。 即係又影你影住晒，食飯又影，行街又影，煲煙又影，翻屋企又影，出門又影喎、 啊。其實都係影呢啲啫。 喂，跟住仲要講埋你屋企喎。 佢又冇叫雞，又冇成。 咁佢都幾專一嘅。 係咯，呢啲嘢。嚇！唔係，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幾好啊！呢個青年都幾上進啦、 啊。點啊？ 又顧家，係煲下煙，又同又得閒，都仍然得閒同女朋友食飯喎、啊。喂， 我 都係 專一 OK 咯。 OK 好仔喎、啊，呢、這個講真。 咁點啊？ 係咯，黃台養有嘅 Audi。是咪先住喺呢个康兰居，佢哋系咪真有钱嘅？以你了解， 我唔知 道，好出奇喎！大公报话佢啲讲真，唔系咪讲翻先咁咧？其实成单嘢就系喺太古站发生噶嘛， 系啊系啊系 啊！话说就唔知前两晚喺太古站就有个搏击事件。搏击会，太古站搏 擊會，即系搏击会啊！今朝今朝嗱，我就话我哋今日讲搏击会，我哋点解会讲我哋嘅？ 我哋相信咧，大家所有网民听紧或者嚟紧会听嘅接呢个节目嘅人咧，喺网上面应该就睇晒条片噶啦。 你知唔知边个 send 俾我啊？嗰一晚 边个啊？ 杨岳桥， 我系咯，系啊。 哇！我就惨啊惨啊惨啊咁咯。跟住 杨 桥，杨桥惨 咩？ 杨 岳桥觉得惨咩咧？吓，杨岳桥觉得惨咩咧？ 即系后生，即系其实佢都几即系觉得阿天琪都几有质素嘅。 我觉得系话佢惨啦惨，我应该点讲惨唔惨？好多打人咁样啊嘛。佢应该谂紧呢样嘢嘅。 佢撑，即系如果佢真系揾律师嘅，佢一定帮噶。 哦，冇错啦，出去同大公报打实打咯，我打大佬，即系惊鬼啊！ 唔系，我就系同亲啲男仔讲咧，都系话，喂，好正常啫，喂咁样嚟、啊、挑衅、啊，我都揼佢两锤啦，咁样、啊。 讲真，打你咪打你。 跟住我就哇，系咩？ 哇，如果郁敏啊， 点啊？ 我喺度讲郁敏噶， 讲他。 咁系喎，郁敏啊，肯定话打公布落地狱啦，落地狱啊，落地狱啊，咁样啦、啊。 边个落地狱先？ 你死人狗仔都落地狱啦，大公布落地狱啦，啊，黄杨大又话落地狱啦，你班友落地狱啦，咁样啊，肯定系落地狱啦。 呢个应该系英间嗰节 嘅。系咯，系咪先？呢个点会咁简单？就系打啫，梁天琦都叫人落地狱，系咪先？绝子绝孙啊，咁样系咪？仲要系唔好似而家唔知落地狱噶嘛？ 我冇听。 唉，真系呢啲。 但系你唔觉得嗱？我唔知啊。你唔觉得狗仔队咁样系好缺德嘅咩？ 狗仔队就本身 狗仔队啊， 狗仔队本质上就唔系咩好嘢嚟噶啦，系咪先？ 系咯， 唔系其实即系你如果咁样讲啦，喂， 其实讲唔讲得噶？ 讲下段新闻先啦，我哋好冇先？嗰段新闻先嗱，你嗰晚 你都逃避我喺度， 唔系，呢啲使咩逃避？ 我系要批斗狗仔队嘅。 嗰晚就喺太 我都系受害者嚟嘅。 太古站就开拖啦， 系啊， 就有个搏击啦，搏击事件啦。咁咧，大公报嘅报道咧就揾狗仔队影咗佢咩咧？影咗梁天琦就住喺呢个康南居，煲烟拍拖，黄台养有个 Audi， 就车出车入，即系代步啦，咁嗰啲嘢啦，系咪先？讲真，咁样其实就冇乜嘢嘅，好正常嘅 年轻人 嘅生活。其实正同呢个上次阿边个俾同条女喺拍拖钳住嗰条阿边个？ 边个钳住？ 港台学生会之前个 P 系边个咁嘅添 ？Billy 峰 ，Billy 仔，你唔记得咗咩 ？Billy 仔上次咧，几一个月之前啊，佢咧喺 笑到一直飙散水， 喺天马公园同女朋友拍拖嘛，女朋友就钳住佢咧，系啊，某周刊影咗出嚟， 有咩问题咧？ 某周刊做咗新闻咯。啲狗仔，啲狗仔都做咗新聞咯。 跟住阿志峰，我女朋友又喺度生，即系又喺 Facebook 讲咗几句咯。 系啊， 即系点解拍拖都要咁样呢？ 拍拖啫嘛， 佢拍拖啫 又唔系乜，同埋即系女朋友又唔系出去偷食。 佢都冇乜嘢， 未结婚又未成， 即系咁样企喺度等车 呢啲嘢系咪先？讲真，冇嘢噶，应该 佢又唔系一 脚 踏几船，唔系呢个唔系嗰个。 唔系内入边啦，即系讲翻啦，佢都话咧，即系应该咧，大公报咧就去过阿梁天琦就屋企。即系唔系住而家住度啦，即系佢爹哋妈咪 家人 个 屋企 啦，边度就自己睇大公报啦。我又唔系大，我又唔系狗仔队就唔讲啦呢啲嘢啦，咁样嗰啲嘢啦。咁我怀疑啦，疑似就唔真系买梁天琦就觉得太过挑衅太滋扰啦，咁样咧就开咗拖啦，同我记者一齐开拖啦，边个打边个我就唔知道，我就讲等 CCTV。就做证啦，呢啲嘢就讲真就咁样啦。不过如果争睇条片，如果就咁睇条片咧。我觉得梁天琦真系有，真系要去揾下阿鸠达先。 点解啊？ 运动健讲去操一操先。我睇条片，我觉得阿梁天琦唔够狗仔队打咯。 唔系嗰个 嗰、那个人真系大只个，好似重量级对轻量级咁样打。 就系唔系啊？你叫阿梁丁奇，你而家即刻走去阿黄杨达嗰度咩咩咩运动教讲操吓？唔系阿高达而家日同啲僆仔操噶嘛？喺度系嘛？ 我真系 嗰啲咩 运动 教讲啊？喺慈云山度跑嚟跑去嗰啲嘢噶嘛？同 真系运动嗰只， 真系运动做运动噶，系啊。佢梁丁奇去学下嘢先啦。你咁样唔教人打点掂啊，大佬？你打赢就 系 俾人告，打输就系俾人告，都系打赢啦。 衫又烂， 咪咯， 眼镜又冇 埋，系啊，呢啲 仲要嗰个叫咩啊？扫即系揈佢喺地，扫地嗰下咧， 拉住佢个袋，跟住揈佢一个圈啊嘛，好惨啊！ 你系咪真系咁？ 我真系 觉 得惨啊！喂，大佬，堂堂香港国父，未来式 16年， 你竟然咁啲嘢系咪先？但系历史上面就写住有条友姓呢个搞咗啲几多姓唔知姓乜咯， 唔记得咗金毛冇？ 金毛系金毛大哥成名金毛，唔知乜乜咁样嗰啲嘢嘅历史上边。 但 系 佢话嗰啲207部队系咪真嘅啫？喂， 我都系睇东周海嘅啫，呢啲好似系真嘢，好似系真嘢。 狗仔队啊！ 狗仔队系乃系香港全唔系香港，嗰啲都系全世界传媒嘅文化嚟噶嘛。 我明 大飞队狗仔队跟， 但 系点 解呢条片唔系大公报出噶？ 唔系咩？ 一周刊出 嘅咩？我唔系嗱，我怀疑嗱，即系我都系话，我 解释下先啦。 选民唔系啲网民怀疑噶嘛？唔系啲网民唔系本土派。 乜 怀疑？其实本土派怀疑，啲本土派怀疑点解一周刊嗰晚凌晨11:12会出到条片嘅咧？ 好早唔系凌 晨，唔系半夜前啦，唔系太早嘅，都系半夜11:12嘅啦。 点系咯？ 点解咁快出到条片嘅呢？一周刊咁样嘅呢？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我怀疑唔系，其实应该唔系，不过大家咁讲我咁讲啦，系咪其实一周刊都有份跟嘅呢？即系咧即系大公就跟梁天琪，梁天琪反跟大公，一周刊就反跟梁天琪，点样跟大公？系咪好复杂咧？ 唔系， 即系 总之都系狗仔队，即系一扎人围绕佢每日嘅生活咯。 即系总之就一天。 咁咪好唔好惨咯？我就觉得。 边个好惨啊？狗仔都好惨、啊， 即系俾人跟嗰个啊！ 公众人物嚟嘅， 你真系喺街度即系吉鱼蛋又唔得，不佢都系食烟， 唔系食扯，唔系我觉得就扯咁去普通后生仔啫嘛，你会再香港国父咩？ 都话16后嘅国父咯， 唔系都18嘅，16后就唔得。 啊，呢节系咁样先啦，好，第二节翻嚟再见。点解仲唔系 free 文噶？ 嗰依个 喂，点啊？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